佢又试爆紧，大佬，我唔借呢个机会第六镬咯、啊。虽然佢啲科技比较差少少，系咪？可能都要整多十镬先至真系飞到。但系个问题都系要打压于文麻状态噶啦，同埋等你老共冇咗个屏障，冇咗个即系去玩，又系玩共干嘅一个游戏，系嘛？喂，你以前就系靠北韩嚟玩我哋啫。因为我哋惊佢真系飞个弹，飞个飞弹走去首尔噶嘛？你掟去东京我点算啊，大哥？我又同你理啊！唉、哎，不如一嘢一铺同你搞掂佢好过啦、嗯。我最多就系、是大家帮手帮呢个南韩同你接收，即系又统一咗嘅韩国。 嗯， 喂，如果对抗中共嘅角度，美国佬真系会咁谂噶。 但美国系咪真系对抗紧中国咧？或者利用北韩嘅核勒索去到拉翻近两 有可能 中美？因为个原因就系在于你见到美国其实系两线作战紧。咩两线作战？就系叙利亚嗰度同普京喺度咬嚟咬去。跟如果佢再喺呢个北韩事件嗰度仲同习近平撑到行嘅话，其实对佢嚟讲疲于奔命嘅呢样嘢。 习近平亦都要借北韩呢件事。同特朗普講和啦，特別喺經濟嘅問題上邊，你諗下特朗普而家冇講貨幣遭中國啦，屌佢由選舉講到佢去呢個佛羅拉多咁滯噶嘛，係、嘛打 golf 嗰時咁滯噶嘛，見到面冇啊，喂就主要就係因為喺北韓呢個問題上邊同佢 come up with 一個 consensus 啫嘛，好明顯就係、是、跟住已經冇講啦，就話大家都係朋友，大家處理有共同嘅共識就北韓嘅問題，喂所以。长远在美国佬的利益来讲，你都不可以被老共揸住个春袋的。在北韩的问题就 就是你自己的春袋。因为你周边的全部是你的盟友来的嘛。南韩不是啊，屌你条僆来的嘛，日本仔不是你条僆啊，是吗？喂你同埋一秒百了添，你解决这个金正恩的问题其实是。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南韩都不想要啦。好大镬啊，大佬已经穷到。你记得嗰阵时候我讲嗰本书， 如果金正男未死嘅话咧，仲易解决。 都唔系呢个问题啊！ 佢点解要喐佢？除咗系俾面色老共睇之外咧，就等你冇得掹啊嘛。 系啊， 即系嗰条咁嘅僆仔，仲砌你嗰条僆仔，大佬都卅一二啊嘛。喂，佢就谂，喂，我唔喐咗佢，喂，你哋随时拢共系会捧佢嘅，因为老共系一路保护佢噶。喂，佢点解去匿去澳门住啊？佢一路都喺北京啊！佢点解要喺马来西亚喐佢啊？喂，只系佢喺嗰度喐到嘅咋，大哥。其实报咗好耐噶啦，已经。 唔系，同埋马来西亚喐佢嗰件事咧，其实好似系好似有嗰啲咩我唔知系咪大纪元之类嗰啲 friend 啊，就话系有上海帮通风报信先至可以出成件事。 屌大佬，即系绝对系老共嗰度亦都有人喺度。即是封通报信俾呢、這个金正男。 咁但係咁讲喎，你话说回头喎，而家呢习近平呢就同呢个 Donald Trump 咁 friend 呢，即係而你目前係陷于一个完全被动嘅状态啦，即係飲得呢个 Donald Trump 冇㗎喎。咁其实你 冇办法， 你 因为点解呢？如果你自己搞唔掂北韩嘅话呢，你自己都好大喎。喂，佢真系直到黄龙去平壤嘅时候，喂，你连呢个地缘政治嘅屏障都唔见晒，以后你凭咩同老共讲数啊？ 如果佢真系后面真系仲系有一班咧，叫做系你话光派人喺度虎视眈眈，系嘛？即系随时等佢出错，系嘛？喂，反而佢嗰个权力危机咧，系仲大镬过而家呢个黄岐山嘅问题噶。 唔系啊，你睇翻转头，其实而呢个国际局势系有利于习近平，有利于习近平嘅意思系乜嘢咧？而家 Donald Trump 直接同习近平deal，咁中间就冇经过过你所谓嗰啲咩光派乜派乜派咁样。 同埋，如果你个deal好简单嘅啫，第六次核试，停咗佢，赢咗噶啦。对老共嚟讲系赢咗噶啦。嗱，美国咧其实就系美大不掉， 唔系佢而家系中间落 美啊，美大不掉噶。喂，佢今次停啫。屌过咗几个月，为咗粮食又好，为咗资源又好，又再嚟玩。 同埋佢冇桥啦，屌你，佢核俄债已经冇桥啦，去到冇桥嘅局面啦。 喂，同埋而家佢同俄罗斯都好 friend 噶，你唔好以为嗰条僆仔金正恩傻啊，大佬，佢身边都有好多人喺度噶，佢咪同阿边个 friend 咯，咪可以同普京 friend 咯，屌 普京，所以而家咪打开 咗牌。咪几条癫佬咯，喂，所以啱噶，而家个国际局势